君子曰：“礼乐不可以思虚取身，治乐以治心，则一直子亮之心油然生矣。一直子亮之心生，则乐，乐则安，安则久，久则天，天则神。天则不言而信，神则不怒而威。治乐以治心者也，治礼以治功者也。治功则庄敬，庄敬则严威。心中思虚不和不乐，而鄙诈之心入之矣。外貌思虚不庄不敬，而慢意之心入之矣。故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，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乐即和，礼即顺。内和而外顺，则民瞻其颜色而服与争也，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意慢焉。德运动乎内而民莫不成听，礼发乎外而民莫不成顺。故曰：知礼乐之道，举而错之，天下无难矣。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，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。故礼主其谦，乐主其盈。礼谦而进，以进为文；乐盈而反，以反为文。礼谦而不进，则消；乐盈而不反，则放。故礼有报而乐有反，礼得其报则乐，乐得其反则安。礼之报，乐之反，其义一也。夫乐也者，乐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乐必发诸声音，行于动静，人道也。声音动静，性数之变，尽于此矣。古人不能无乐，乐不能无行，行而不为道，不能无乱。先王恶其乱，故治雅颂之声以道之，使其声足以观乐而不流，使其文足以伦而不息，使其曲直繁省，连肉节奏，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，不使放心邪气得皆焉，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是故乐在宗庙之中，君臣上下同听之，则莫不和敬；在族长乡里之中，长幼同听之，则莫不和顺；在闺门之内，父子兄弟同听之，则莫不和亲。故乐者，审一以定和，比物以示节，节奏和以成文，所以和父子君臣，父亲万民也，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故听其雅颂之声，志意得广焉，执其肝漆，习其抚养畜身，容貌得庄焉，行其坠照，邀其节奏，行列得正焉，进退得齐焉。故乐者，天地之奇，中和之际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夫乐者，先王之所以世袭也。君旅服乐者，先王之所以世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，皆得其齐矣。喜则天下和之，怒则暴乱者畏之。先王之道礼乐，可谓圣矣。魏文侯问于子夏曰：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正位之音，则不知倦。 敢问古月之如彼何也？新月之如此何也？子夏答曰：今服古月，进履而退履，何正以广，玄袍生黄，何首复古，始奏以文，止乱以武，治乱以象，训疾以雅。君子于是与，于是道古，修身及家，平均天下，此古月之发也。今服新月，进府退府，兼生以淫，逆而不止，即忧诸如，杂糅子女，不知父子。月中不可以语，不可以道古，此新月之发也。今君之所问者月也，所好者阴也，夫月之与阴相近而不同。文侯曰：敢问如何？子夏答曰：夫古者，天地顺而四时当，民有德而无谷昌，吉趁不作而无妖祥，此之谓大当。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，以为之纲纪，纲纪既正，天下大定。天下大定，然后正六律和五声，弦歌诗颂，此之谓德音，德音之谓乐。诗曰：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，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，王此大邦，克顺克比，比于文王，其德弥毁，既受帝旨，失于孙子，此之谓也。今君之所好者，其逆因于。文侯曰：敢问逆因者何从出也？子夏答曰：正因好滥淫志，宋因阉女弱智，魏因去朔繁志，齐因傲僻骄志，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，是以祭祀不用也。诗曰：素庸和明，先祖视听，夫素素静也，庸庸和也，夫静以和，和事不行，为人君者，仅其所好恶而已矣。君好之，则臣为之，上行之，则民从之。诗曰：幼民恐义，此之谓也。然后圣人作为调鼓羌节埙池，此六者德音之音也。然后钟磬于瑟以和之，甘其毛笛以舞之，此所以祭先王之妙也，所以献酬印作也，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，此所以事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。终生坑，坑以立号，号以立恒，恒以立武，君子听钟声则思五尘。十声坑，坑以立别，别以致死，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。思声哀，哀以立廉，廉以立志，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意之臣。竹声烂，烂以立会，会以聚众，君子听余声箫管之声则思续聚之臣。鼓壁之声欢，欢以立动，动以尽众，君子听鼓壁之声则思将帅之臣。君子之听音，非听其铿锵而已也，彼亦有所合之也。宾某鼓是作于孔子，孔子与之言及乐曰： 夫吾之备戒之已久，何也？答曰：病不得其重也。咏之叹吟咽之，何也？答曰：恐不待事也。发扬倒立之已早，何也？答曰：及时事也。吾坐至右线左，何也？答曰：非吾坐也。声吟及伤，何也？答曰：非吾音也。子曰：若非吾音，则何音也？答曰：有司失其传也。如非有司失其传，则武王之志荒矣。子曰：惟丘之闻诸长虹，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宾谋鼓起，免席而请曰：夫吾之备戒之已久，则既闻命矣。敢问迟之，迟而又久，何也？子曰：居，吾欲汝。夫乐者，相成者也，总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，发扬倒立，太公之事也，武乱皆作，周少之志也。且夫武始而北出，再成而灭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国是江，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，少公右，六成复坠以从天子，夹阵之而四伐，胜威于中国也。分夹而进，是早计也，久立于坠，以待诸侯之志也。且夫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？武王克因反商，未及下车，而封皇帝之后于冀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帝舜之后于陈，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启，封殷之后于宋，封王子比干之墓，是箕子之囚，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，庶民持政，庶士被戮，几何而息，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成，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，车甲逃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，道在干戈，包之以虎皮，将帅之士使为诸侯，名之曰建高，然后天下之武王之不复用兵也。散军而交涉，左涉离守，右涉邹虞，而冠革之涉西也。避免进户而虎贲之士睡见也，似乎明堂而民之笑，朝觐然后诸侯之所以臣，耕及然后诸侯之所以敬，吾者天下之大教也。四三老五更于太学，天子坦而歌声，直降而愧，直觉而印，免而总干，所以教诸侯之替也。若此，则周道四达，礼乐交通，则服吾之持久，不亦宜乎？子贡见师矣而问焉，曰：次闻笙歌各有仪也，如次者宜何歌也？师矣曰：宜建功也，何足以问所宜？请诵其所闻，而吾子自直焉。宽而静，柔而正者宜歌颂，广大而静，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，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，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，四直而慈爱者宜歌商，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。 夫歌者，执己而臣德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礼焉，万物欲焉。故商者，五帝之一生也，商人治之，故谓之商。齐者，三代之一生也，齐人治之，故谓之齐。明乎商之师者，临事而履断，明乎齐之师者，见利而让也。临事而履断，勇也，见利而让，义也。有勇有义，非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，上如亢，下如兑，曲如折，指如槁木，居众举，高众钩，累累乎阴如贯珠。故歌之为言也，常言之也。乐之，故言之，言之不足，故常言之，常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守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子贡问乐：凡音由于人心，天之与人有以相通，如景之象形，响之应声。故为善者，天报之以福；为恶者，天与之以殃，其自然者也。故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而天下治。纣为朝歌北鄙之音，身死国亡。舜之道何弘也，纣之道何爱也。夫南风之诗者，生长之音也，舜乐号之。乐与天地同意，得万国之欢心，故天下治也。夫朝歌者不食也，北者败也，鄙者陋也。纣乐号之，与万国殊心，诸侯不附，百姓不亲，天下叛之，故身死国亡。而卫灵公之时，将之尽，至于蒲水之上射，夜半时闻鼓琴声，问左右，皆对曰不闻。乃召诗娟曰：吾闻鼓琴音，问左右，皆不闻，其状似鬼神，为我听而写之。诗娟曰：诺。因端坐圆琴，听而写之。明日曰：臣得之矣，然未习之，请速习之。灵公曰：可。因复速。明日报曰：习矣。即去之晋，见晋平公。平公置酒于诗会之台，酒酣，灵公曰：今者来，闻心声，请奏之。平公曰：可。即令诗娟坐诗框旁，圆琴鼓之。魏中，诗框俯而指之曰：此亡国之声也，不可遂。平公曰：何道出？诗况曰：诗言所作也。禹纣为靡靡之月，武王伐纣，诗言东走，自投蒲水之中，故闻此声，必于蒲水之上。先闻此声者，国薛。平公曰：寡人所好者阴也，愿遂闻之。诗娟鼓而终之。平公曰：因无此罪悲乎？诗况曰：有。平公曰：可得闻乎？诗况曰：君得一博，不可以听之。平公曰：寡人所好者阴也，愿闻之。诗况不得已，圆琴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鹤二八，急呼狼门， 再奏之，严谨而明，疏易而武。平公大喜，起而为师旷寿。反坐问曰：“因无此罪卑乎？”师旷曰：“有。昔者皇帝以大和鬼神，今君得一伯，不足以听之，听之将败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阴也，愿遂闻之。”师旷不得已，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白云从西北起；再奏之，大风至而雨随之，飞狼瓦，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惧，伏于狼屋之间。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听者或吉或凶，伏月不可忘星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夫上古明王举乐者，非以于心自乐，快意自欲，将欲未至也。政教者皆始于阴，阴正而行正，故阴乐者所以动荡血脉，通流精神而正心也。故宫动脾而和正肾，伤动肺而和正意，厥动肝而和正人，止动心而和正理，与动肾而和正志。故乐所以内府正心而外意贵贱也，上以是宗庙，下以变化离数也。琴长八尺一寸，正度也。弦大者为弓，而居中央，君也。商章右旁，其余大小相次，不失其次序，则君臣之位正矣。故闻弓音，使人温书而广大；闻商音，使人方正而好义；闻爵音，使人恻隐而爱人；闻止音，使人乐善而好施；闻语音，使人整齐而好礼。夫礼由外入，乐自内出，故君子不可虚于礼礼。虚于礼礼，则暴慢之行穷外；不可虚于礼乐，虚于礼乐，则奸邪之行穷内。故乐音者，君子之所养义也。夫古者，天子诸侯听钟磬，未尝离于庭；卿大夫听琴瑟之音，未尝离于前。所以养形意而防淫意也。夫淫意生于无礼，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，目视威仪之礼，足行恭敬之容，口言仁义之道。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，无由入也。